第141篇，求免现诱惑和迫害。达味的圣咏。上主，我呼求你，请求速来救助我。上主，我呼求你，请俯听我的呼号。愿我向你行的祈祷向馨香上升，愿我双手高举如同晚地的高腾。上主，求你在我的口边派一守卫，求你在我的唇前派一警备。莫让我的心倾向邪道，免得我再去犯罪作恶。莫让我与恶人同做坏事，免得我尝食他们的美味。一人责打我，算是我的恩遇，他责斥我是给我的头付油，我的头也绝不会加以抗拒。我仍然为迫害我的人祈求。当他们的首领被抛于岩石时，才感觉到我的话是如何干邑。他们的骨头被弃置在阴府门旁，像人耕地掘田，将土块任意抛放。上主天主，我的双目一直仰望你，我信赖你，不要将我的灵魂抛弃。求你保护我，免陷于他们为我设的罗网。求你使我能够脱离为非作歹者的圈套。愿恶人一起堕入自设的网罗，而我却得以安然无恙地出逃。